是苦恼同做过梦，本应是一对。人在少年梦中不觉醒后要归去，三餐一宿也共一生，到底会是谁？但凡未得到，但凡是过去，总是最登对。台下你望，台上我做，你想做的戏。前是故人忘忧的你，可曾记得起？欢喜伤悲，老病生死，说不上传奇。恨台上轻轻，或台下我，我不是我跟你。昨尘渺渺，天已茫茫，将你共我分开。在何地再聚，说今夜真暖，无份有缘，回忆不断，生命却苦短。一种相思，两段苦恋，半生说没完，在年月深远，望明月远远，想像你。